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637集，控制。两人躲进巷子的同时，就听到后边传来了开门声。展昭未做停留，和白玉堂一人一边扶着那老头穿街过巷，跑回了应天府衙门。到了衙门口，正撞到出来找他俩的天尊和阴侯。这会儿俩老头正在路中间斗嘴，理由是天尊要往东走，阴侯说往西，两人谁也不让谁，然后阴侯又不好丢下天尊自己去找，这老糊涂万一走丢了，到时候更麻烦。正纠结，就看到展昭和白玉堂驾着个黑乎乎的人回来了，两人对视了一眼，跟展昭他们进了院子。展昭将那老头放在了客房的床上，让人请公孙来救命。天尊和阴侯皱眉看了看那老头的脸，觉得有些眼熟。天尊拿了块帕子，沾了点水，擦了擦那人脸上的血迹和污泥，待到看清楚容貌之后惊讶了。 雪峰， 外头随着公孙跑进来的一大群人也惊讶，床上这个脏兮兮的老头竟然就是传说中的雪峰道长。公孙看了看雪峰的伤势， 翻过来看看。 展昭伸手将雪峰翻了个身，再扯开他衣服，就见他背上有一排一排的锁穴针，不过感觉没有青龙的多。 49针。 公孙皱眉测了一下雪峰的脉搏， 他伤得很重。 你们在哪儿见到他的？ 白玉堂示意自己现在还在云雾之中，什么都不明白，让众人问展昭。 青龙那边怎么说？ 林焰火将青眼的情况说了一遍，展昭一笑， 果然。 众人都看着展昭，白玉堂手指点了点展昭的肩膀。 猫，我们是错过了什么？你最好说仔细。 我犯了一个跟小四子一样的错误。 小四子经常犯糊涂，你说哪个呀？ 赵普说完，就见众人对他使眼色。赵普眨了眨眼，回头就见小四子抱着个药箱子，扁着嘴鼓着腮帮子在他身后瞧着他。萧良一脸鄙视地瞧着赵普。赵普张大了嘴，伸手抱起小四子来哄，小四子抱着胳膊撅嘴不理他。不理会专心讨饶哄儿子的赵普，展昭继续解释。 小四子错把冰面上的倒影当成了现实，而我呢，则是把完全不同时空的人当成了同一群人。 什么意思？ 我之前做梦，时空不断轮替，比如说呢，走了一段路之后呢，我就从塞外到了天山，又或者拐了个弯，我到了150年前，再拐个弯就到了20年前。可问题是，有可能我拐了弯了，但是我自己却忽略了。我那天看到呢，鹰王让人杀那些邪教教主，于是就去看了。看完之后呢，我感觉到了目光，于是我转脸。这么巧，我转脸之后还是在人群里。于是我应该是将完全不同时间地点的人群和150年前的人群给搞混了。 猫，你的意思是，你看到的那个人群之中的青龙并非是150年前的，而是在别的时间？ 对啊，我之前忽略了太多细节，现在想想，我看沙头的时候呢，应该是在某座塞外的古城里，可看到青龙那个人群穿的却都是汉人的衣服。啊，最奇妙的是，我觉得场景非常熟悉，仔细一想，那是开封府前面南天街上的一个地方。 是在开封？ 没错，之前我们在开封府的时候，青龙不对，确切的说应该是青眼，他已经在暗中盯着我了。我在梦中感觉到的应该就是那个目光，而他嘴里说的应该就是控制他的人告诉他的。 原来如此，的确，77针锁穴之后，再用摄魂术就可以控制一个人。 只要告诉他要做的事情，他就会牢牢记住，在那件事做到底。 只要有人告诉他，让他恨英王的后人入骨，他就会照做，是吗？ 嗯。 马儿，你怎么知道雪峰会去善意人家的后院？ 我只是觉得，要让雪峰身败名裂的最好法子，就是让他从此之后消失。这样一来，等于是畏罪潜逃了。不只是他，就连整个门派也会被拖垮。那几个原本的名门正派都会因为掌门所作所为而声名扫地。 确实。 于是我就想，怎么才能让雪峰彻底消失？他如果被摄魂术控制，那就是一个被控制的人偶。最好的让他消失方法呢，是收回箱子里面放起来，只要将人偶拿到手里，怎么处置都可以。所以雪峰他们应该都会回到某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有案子的幕后操纵者，也就是控制人偶的人。于是我赌了一把，只要善意人和这个案子有关系，那雪峰他们几个一定会回到善府。前门太招摇，后门街巷纵横是刚刚好的。本来我打算和玉堂等上好一阵子，没想到竟然这么巧就碰上了雪峰，于是赶忙带他回来。 众人这下差不多都明白了，小四子直拍手， 毛毛好聪明， 这你都听得懂。 小四子瞄了赵普一眼，扭脸不睬他。赵普乐得搂着他蹭肚子，公孙收了针，无语地看着赵普挠小四子痒痒，逗得他咯咯笑个不停。 也就是说，善意人就是这个案子的幕后人。 应该还有一个，就是那个一只眼的东瀛人。 哎，他俩相互勾结的吗？按理来说，外公救过那个东瀛人，他干嘛要反过来陷害外公？ 现在是不是陷害还真说不准，照这趋势下去，反而是让魔宫翻身的架势。 嗯，的确。 到外头逛了一圈处理酒楼爆炸事宜的邹良走了进来。 酒楼爆炸四死九伤，现在阴天府人人讲起名门正派都咬牙切齿。我找了一些江湖人打听了一下，貌似很多门派都受到了质疑，还有人似乎刻意在提魔客、红鹰寨以及南侠客。现在江湖人以及普通民众质疑的是，如果阴侯真的那么十恶不赦，为什么展昭和阴伯母人那么好，反而是那些正派猪狗不如？是不是当年有人颠倒黑白？ 难道这就是目的？是报恩？可用不用搞出个青龙来？若不是小四子看到景象提醒，我和猫儿可能都会被他暗算要了性命。 众人也皱眉，原因不明，大费周章，究竟目的为何？正这时，就见公孙毅拔插在雪峰穴位中驱毒的一根银针，老头突然猛地吸了口气，豁地睁开眼睛开始喘。公孙拍了拍他胸口，雪峰转眼突然看到了阴侯和天尊，立刻伸手张大了嘴，天尊下意识地过去抓住他。 你别激动。 血，血雨，是血雨。 雪峰一醒过来，第一件事情竟然就是大喊血雨，这一点真的出乎众人的预料。公孙给他扎了两针，让他尽量保持冷静。众人再看雪峰，就见他这会儿倒是不喘了，呼吸也均匀了起来。 他现在清醒吗？ 嗯，应该是醒了。 雪峰张了张嘴，双眼看着天尊和阴侯，似乎是有什么话想说，很急切的样子。不过公孙给他扎了针，他一时半会儿发不出声音。 我给你拔掉针，但是你慢慢说。 公孙伸手轻轻拔掉了几根银针，雪峰喘了几口气，看阴侯和天尊。 血雨 什么意思？ 你说了三遍了，有不一样的没？ 众人都点头。阴侯果然是干脆外加没好感的态度，雪峰有些尴尬，他刚才可能太激动了，不过对着阴侯一副抬不起头来的样子。展昭的眼睛又眯起来了几分，这老小子 当年肯定做亏心事了。展昭就觉得火往上撞，照他外公的说法，雪峰早就知道他的身份，竟然还跟他做了这么多年的朋友。展昭一想到曾经跟他喝酒聊天就反胃，如果真如天尊所说，这人当年可是害过他外公。展昭正生气，就感觉有人轻轻摸了摸他的后脖梗。展昭也是猫性，平日开心的时候摸摸后脖梗子，他就眯着眼睛翘着嘴角朝白玉堂乐，不开心了也只要摸摸后脖梗子就能消停一下。展昭就见白玉堂看的是雪峰的方向，但是手却摸着自己的脖梗，应该是一种习惯动作，可能感觉到了他的情绪不太稳定。展昭稍微收敛了一下气息，站在前边的殷侯虽然没回头，但是也感觉到了，下意识地看了看白玉堂。通常来说，越是好脾气的人，一旦生起气来，那基本后果都很严重。他外孙别看平日里一天到晚都笑眯眯的，一旦生气，气性还是挺大的，要劝好也得花点功夫。殷侯不禁感叹，白玉堂还真是有点能耐，展昭炸了毛，他只稍微摸摸脖子，气瞬间就下去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